Thank you.

婚礼中的音乐总会有一些起起伏伏，有一些高低的变化和起承转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关于在婚礼当中如何把音乐变成电音派对这样的一个疗程啊，音乐的一种疗法，到这里要先基本上告一个段落。当然稍后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的音乐内容。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， 我是主持人 Mr. 长常小航。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。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No! 大哥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试试。